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3集失踪二。沈秋是不能体会陈若秋一行人的风雅，好不容易等陈若秋他们猜完灯谜再往前走的时候，万姨娘突然开口对沈贵说道： 老爷，听闻万里湖竟然有玉兔仙子跳舞呢，今年玉兔灯也是在湖边放，咱们去那头看看吧。 陈若秋闻言却是皱了皱眉，轻声道： 那些玉兔仙子可是出自宝香楼的人，咱们府里今日还带着姑娘们，只怕有些不好。 宝香楼那是什么地方？定京城中最大的销金窟，其中的姑娘们个个温香软玉，多少男人为了同宝香楼的姑娘们睡一觉，抛弃妻子一掷千金。提起宝香楼，至少正房们都是不耻的。然而无论那些太太夫人们怎么鄙夷，却无法改变宝香楼的姑娘们个个才艺出众的事实。因此今年的玉兔仙子仍旧是落到了宝香楼中的姑娘们来办。 二夫人， 万姨娘软声道， 虽说如此，可到底只是扮演的，想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那玉兔仙子也断不会做出什么不妥的事情，不过就是看个热闹而已，不必那么认真的。 万姨娘本来还没想和陈若秋争，可同沈婉云一样，她就是看不惯陈若秋那副清高的模样，时时刻刻要端着书香门第的架子，甚至比起沈婉云，万姨娘更讨厌陈若秋，因为她自己就是戏班子出身，陈若秋今日打压那宝香楼，无疑也是瞧不上她的做派。他们二人的针锋相对都被众人听在耳中，一时间气氛又有些精彩起来。男人们是不会插手女人们的争执的，沈东陵只是攥着万姨娘的手，紧紧闭着嘴唇不说话。沈月有心想为陈若秋争辩，却又觉得这样有失自己嫡女的身份，一时便无人说话了。一片静默中，沈妙轻轻开口了：谁说去万里湖就是看玉兔仙子了？外人放灯的盛况可不是天天都能看见的，再者贫贱富贵的出身无法选择，不必因此而看不起别人。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今日他就是玉兔仙子，心中清明的人何必又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。众人先是一愣，沈信率先大笑起来： 哈哈哈哈，娇娇说的对，贫贱富贵的出身无法选择，看不起别人算什么本事？ 罗雪燕也面露微笑。他们在战场上作战，军队中的小兵们有来自官家的，但更多的却是平头老百姓，他们有的连饭都吃不起，有的家中老人都快饿死，论起出身来倒是各有各的艰辛，因此他们从不会看不起贫苦人家。沈妙的这番话却是十分合二人的心意。 妹妹， 沈秋拍了拍沈妙的肩膀， 你这口气倒是个心怀天下的大人物，这等胸襟大哥我都自愧不如。 明知道沈秋是打趣自己的话，沈妙却是有些微微失神。前生她嫁给傅修仪做了皇后，之前的确是为了爱情，可是作为皇后身上担着的责任一点也不比别人少，母仪天下四个字说起来便是让所有百姓都安居乐业，上位者要爱自己的子民，这是傅修仪教会他的事情，虽然傅修仪自己并未做到。他们这边一唱一和，陈若秋的脸却是青一块白一块，沈信夸沈妙坦率，岂不是在衬托他的虚伪？沈万的神色也有些阴沉，沈月更是早已气炸了，却按捺着没有出言讽刺沈妙几句。万姨娘以为沈妙这话是在帮自己， 当下面上便浮起一丝喜色。沈东陵见了，微微摇了摇头。沈元仍是一副冷笑的模样，沈贵也装作不知。 那就去万里湖吧。 罗雪燕一声令下，她本就是做惯了女将军的人，发号施令也叫一个自然。沈家人就算再不情愿，因着背后的沈家军护卫，也只得跟上。万里湖位于定京城城中心偏西的地方，整个湖嵌在城心中，春日的时候仿佛一块碧玉翡翠，而到了冬日小雪降临的时候，湖面飘雪，湖上有船舫游过，在其中煮酒论史也是颇有意趣。今日也是有小雪的，而在万家灯火的映照下，那雪粒便也如晶莹剔透的玉花，打着旋儿的从天上掉下来。湖岸边的柳树都挂满了雪条，一时间竟然分不清哪里是雪，哪里是灯。还没有走到万里湖边，便听到有烟火的声音。抬起头来，便见漆黑的夜幕中，大片大片的烟火几乎要将人的眼睛晃花。底下人潮涌动，有情人并肩携手，或是一家人其乐融融，皆是抬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烟火，看着这一瞬间的永恒。 姑娘，姑娘快看！ 惊蛰兴奋地说道。 那就是万里湖边的烟火，听闻今夜的烟火要放整整一夜呢。 哇，可真是好看。 谷雨也喃喃道。 定京城果真是繁华。 沈秋对罗雪燕道。 可比咱们西北那头好玩多了。 罗雪燕也是一边走一边感叹。再往前走，突然见身边的人群一股脑地往前跑去，也不知道在急什么。沈信一把抓住一个从他身边跑过的男子，问道。 哎，这位兄台，前方有什么？怎么大家都往前跑啊？ 哎呀，玉兔仙子到了，大家都去瞧玉兔仙子了。哎， 那人看了一眼沈信，忽然道： 兄台是新来的吧？今年的玉兔仙子可是宝香楼的刘盈姑娘办的。哎呀，兄台还不赶紧去啊？ 说罢又乐颠颠地跑走了。沈信回过头，罗雪燕不冷不热地说道： 还不快去看那刘盈姑娘。 夫人说的哪里的话。 沈信抹了一把额上的汗。 我看夫人都看不够，刘盈姑娘是什么人，肯定不如夫人美丽大方。 说是如此说的，但都来了这儿了，罗雪燕也不会扫众人的兴致，仍是往前走去。待挤过重重人群，忽而听到有人吼道： 刘盈姑娘来了，刘盈姑娘来了。 沈庙个子太小，有些看不到上面，沈秋便拉着他走到一边的石台上，将他放下，自己站在沈庙身边。沈庙抬起头，便见人群簇拥着一辆花车过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